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收听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故宫里的非遗。那我们请到的嘉宾依旧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高级导游员，第二批导游重点团队建设项目的领军人马南。欢迎一下马南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哎，其实马南老师之前参加过我们很多次周末活力派的录制了哈，也是一直呢都在专注于故宫相关历史文化内容的讲解。那我也是了解到，其实您明年有一个讲解的主题就叫做我在故宫讲非遗，是吧？ 对，是的。 咱们也知道故宫博物院里有很多珍贵的藏品，那其中呢有一部分藏品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用到了很多传统的手工技艺，也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首先要和大家来聊聊景泰蓝玉雕和象牙雕。很多朋友可能也听出来了，这也是咱们燕京八绝当中的三项。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三类好不好，又和咱们北京的传统技艺相关。咱先来说说景泰蓝。说起景泰蓝，之前我还是有一次去到北京珐琅厂参观，人家不是有一个专门的景泰蓝生产车间嘛，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师傅在那儿掐丝还有点蓝的那个环节， 是 你作为游客是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的。当然我们在观摩的过程当中不会打扰师傅去进行创作啊，真的看着似乎很容易，但是人家让你这个游客亲身体验的时候，你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是一个非常考验手的精准度以及你脑海当中创意想象力的这样一个技艺了。 是的，刚才小美说的这个环节，其实其中有一个环节叫做点蓝。我们也做过相应的这种体验的活动，但是你去真正体验的时候，发现你用这个矿石粉调好这个水，真正做到点蓝这一步的时候，你头脑中想象的这个色彩的画面，和你实际上真正来把它涂上的那个画面是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现实很骨感，但是我们的想象很丰满啊。当然点蓝包括掐丝，它都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锻炼才能达到很高的一个技艺水平。先让马南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景泰蓝它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这项传统的技艺。 其实它的名字叫做景泰蓝啊，由于它盛行于在明朝的景泰皇帝的景泰年间，又以蓝色为主色调，所以称为景泰蓝啊，所以它用了明朝的这个年号来进行命名的啊。但是实际上景泰蓝在最古老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品，它是通过西域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东和波斯地区，通过丝绸之路的进贡，然后来到我们中原地区的，然后经过当时啊这个明清时期的这个手工艺的发展的演变，形成了我们特有的这种工艺品。那刚才我和小美说到的只是其中一个点蓝，实际上它大体上分为六个步骤，细分的话它可能有几十个步骤才能完成一件成品。那它这几个步骤大体有六项，第一项叫做制胎。因为它的学名啊叫做铜胎掐丝珐琅，对，所以您通过的名字就知道它的质地是铜做的。那首先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取一块紫铜板，然后我们把这个紫铜板用小小的锤子把它打击敲击成我们需要的所谓的胎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瓶子的造型啊，或者需要这种盘子的造型，这个步骤叫做制胎。所以要用紫铜来敲击它做成我们需要胎体的形状。 这是第一步。 是的，那第二大步骤叫做掐丝。这个掐丝呢它是 把这个紫铜拉好丝，它有宽窄不等。所谓的什么叫宽窄不等呢？我举个例子，它可能有5毫米、 哦、 或者6毫米或者8毫米或者1厘米的这种宽度。为什么它会有宽窄不同呢？是因为我们要制作的这个器物的大小不一样、 嗯、 所以它这个丝的宽度的宽窄就不一样。那我们把这个丝制作好之后，然后需要用镊子按照已经设计好的花纹， 嗯， 把它窝成我们需要图案。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做 一朵荷花、 嗯、 那我们需要做荷花瓣的造型，就拿这个全好的宽窄的丝、 嗯、 然后拿镊子做好小花瓣的造型， 掐成那个弧度。 对的，对、 嗯、 其实这道工序是很细致的，它需要按照图样，不能够有偏差，不能按自己的艺术想象去想啊，要按照图稿的图纸，首先把上面所有的花纹需要的这种花儿掐，把这个丝要掐好了，所以这道工序也是非常细致的、 嗯、是当时在发廊厂听人家师傅说啊，要把它打造成弯儿、刻儿、尖儿，非常专业的， 非常专业的词汇 术语。包括他们用的那个胶是白鸡， 中药当中提取的植物胶， 嗯 嗯， 把它这个小铜丝哈粘在我们的胎体上，这就是掐丝这一步了。 对，掐完之后还要让咱们说要把它和整个的胎体相粘合。 嗯， 那我们第三个大体的制作步骤呢叫做点蓝。所谓点蓝就是刚才咱们说有体验活动的这个环节、嗯、那我们看到这个景泰蓝上面的颜色非常的亮丽啊，除了我们所说的传统的蓝色以外，现在色彩非常的丰富，而它所使用的这种颜料不是我们的化学制剂，而是用天然的矿石磨成的粉、 嗯、 所以是天然矿石粉。那点蓝的这个步骤需要我们把这个小吸管里面调试上水，然后再调试上你需要的颜色、 嗯、 然后再把它滴在刚才我们掐好那个丝的那个小凹槽上面、 哎、 那可能我现在需要烧制一对瓶子或者一对小盘子啊，是一对成品。 嗯， 那实际上我自己本身一个人制作，或者一个工匠他制作出来的两件物品也会有细微的差异。 这都是手工活，说白了。 对，没错、 嗯、 把这个颜色点到我们刚才说的掐好丝的这个凹槽里边之后，下一道工序就要入炉去烧制了。那在高温烧制之后，我们刚才点上的矿物质颜料，它就会自动的这个釉就会和胎体同胎体进行这个粘合或者说吻合，它就直接趴在或者说扣在上面了。 哎， 但是它会产生一个现象，因为我们那个掐丝它是有宽度的，比如说0.5毫米啊这种宽度，那我们一次点蓝之后就会产生丝膏，而我们那个颜色是凹进的凹槽里面的。 那是不是说我当时点蓝的时候那一步颜料放少了，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所以我们后面要做的就是继续反复的点蓝和烧蓝。 哦， 因为它一层很薄。 嗯， 那我们多次的点蓝然后再多次去烧，反复进行点和烧的这个过程之后，才会一层一层的把这个颜色的釉料在上面铺上一层厚度。 嗯，叠加上去的颜色哈，要通过多次的点蓝和烧制来达到最后的一个工艺效果。 对，烧蓝之后的这个高度已经和我们刚才掐丝的这个宽度已经平行了。 嗯， 那它就可以不用进入到继续再点和烧的这个环节。 我们看到很多的景泰蓝啊，小小的一个瓶子，它甚至要耗费师傅们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打造出来，还是挺费功夫的一个活。 对、 嗯、 所以刚才你看我们说的点蓝烧蓝之后怎么能够让它的表面更光亮呢、 嗯、 实际上真正烧制出来的时候，因为它那个蓝色的釉料烧上去之后它可能不会很光滑、 嗯、 那我需要我们人工下一道工序，这个大的工序叫做磨光 啊。磨光， 对，它会用粗砂石啊细砂石啊，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用非常细润细腻的那种最后的木炭、 嗯、 啊，也就是说按照我们最通俗的讲法就是粗抛光细抛光精细抛光啊，经过多重的这个步骤之后，它最后摸到我们手上去触摸它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它就是有光泽感的、 嗯、 就是除了你视觉看，然后我们手去触摸的时候它才会这样光亮。 哎，光泽感很好哈。 那像一些大型的这个器皿，比如说举个例子，最典型的摆件就是一对花瓶、 嗯、 啊，那它最后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叫做镀金，我们称为镶金口啊，要把金箔熔掉之后，然后按一定的比例啊，然后再给它贴在这个瓶口的位置上。 所以它的大体工序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步骤。 哎，一共有六个基本的步骤哈，从最开始的制胎到掐丝、点蓝、烧蓝、磨光， 最后到镀金 啊，镶金，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美的景泰蓝的工艺品了。 对，嗯，这种工艺品可能每一个环节单独是一个师傅来进行制作， 嗯， 那这种技艺的传承人，他可能会所有的环节他都会制作，但是可能他会更精专其中的一个环节， 嗯，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其实听上去很有意思，一步一步的，但是如果一个技艺的传承人只在掐丝这个步骤， 嗯， 每天都在做，他可能一天要做上千个掐好的小花，这对于怎么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枯燥或者更单调一些， 嗯， 所以这些还是要这些传承人的坚持，对于这种技艺的执着的喜爱的这种精神。 嗯，当然我们说这些艺术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主题、它的表现形式也正在逐渐的多元化。还记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我看到有很多我们这个景泰蓝工艺大师哈，大家也是做出了一些抗疫题材的，比如说小盘子或者是小花瓶，上面也都是白衣天使正在抗击疫情的这样一个景象的呈现，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展现吧。包括咱们也知道有很多景泰蓝的工艺品是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这也是国家之间友谊的一个桥梁，一个见证。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景泰蓝。那现在故宫博物院藏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景泰蓝代表作品呢？让马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其实现在在故宫的室内陈设，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在中轴线上的太和殿， 嗯， 乾清宫，还有这个，嗯，我们所说的皇极殿里边的室内陈设都是有的。其实当时这种明清时期陈列最多的是香炉， 嗯， 然后呢还有这种花瓶的摆件，嗯，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中轴线看到这些重要的宫殿以外，在东西六宫的它叫做远景陈设，就是当年那个场景的陈设现场，所以我们在东西六宫的一些陈设当中也是可以看到的。 嗯，远景陈设一切保留着当年的一个样子啊。 对，在故宫的钟表馆里边有这样一样钟表，它名字特别长啊，我来说一下啊，它叫铜镀金珐琅转压荷花缸钟。 嗯 啊，所以首先咱们知道它是这个质地的哈，这个铜制的珐琅，它做成的是一个我们夏天看到的那个荷花花缸，养荷花那个院子里四合院里边那大缸， 嗯， 然后里面养着荷花，然后荷花的底部上面还有这个小鸭子，还有荷花探出来，然后它做的是一个钟表。 嗯， 那这个是由当时的清朝的清宫造办处进行制作的，而这个大缸的外体就是用我们的景泰蓝进行制作的， 铜胎 掐 丝珐 琅， 哎， 对，用它的这种工艺来进行制作的。 嗯， 那这个缸中特别有意思，我们上好发条给它，上好弦，到整点的时候啊，这个荷花缸中上面的三朵荷花会打开。 嗯， 花瓣打开之后呢，里边分别坐着三个人物，中边坐的是西王母，另外的两朵荷花里边坐的是池桃，就手里拿着小桃的童子，然后另外是一个白猿献寿的小猴子，手里也拿着一个寿桃，然后这西王母呢是坐在那儿端坐不动的。 嗯， 边上这荷花开开之后的童子和这个白猿两个人举着那桃子对着西王母就开始拜啊，想给他进行祝寿的这么一个样子。 哎，所以真的非常有趣的一个可以活动的钟表装置哈。 对， 嗯， 而且呢也是用我们这种景泰蓝的工艺进行制作的。 嗯，用到了景泰蓝的工艺，而且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哎，那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第一类的非遗项目景泰蓝，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玉雕好不好？ 好啊。 这个玉雕据我了解有咱北京玉雕，其实扬州那边人家也是玉雕技艺发展的比较成熟，待会儿也可以让马南老师跟我们说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哈。还是先说咱北京玉雕，也是燕京八绝之一。 对，嗯，没错，而且北京玉雕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啊，那北京玉雕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它是在我们明代 宫中御用设有御作。 御作，这个作是哪个作？ 就是作坊的作。 哦，作坊的作。 一个作业的作的那个多音字。 御作。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这个玉雕是在宫中专门为皇帝雕琢精细的工艺品或者精细的把玩件。然后进行盛行和流行的。而我们北京的这个玉雕呢，实际上到了清末的时候，这种精细雕刻的技艺才从宫中流传到民间。 哦。 因为在清末的时候，经济实力进行衰落了，有很多的手工艺人已经不能够通过皇家的这个饷钱来养活自己或者养家糊口了，所以他们也需要这个丰富自己的收入，所以这项技艺就逐渐流向了民间。那这个北京玉雕当中，其中有一项技艺就是薄胎雕刻，也可以称为薄胎哈，就是非常的薄。它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就是在光照下，不需要强光啊，就普通的阳光的照射下，可以呈透明状， 晶莹剔透。 是的，然后它需要把这个胎雕刻的非常薄之后，上面再雕刻出花纹。你通过光照或者通过灯光，你来看到上面花纹和那个深浅的那个效果。 会有一种很剔透很温润的一种视觉的感官哈。 对，而这种玉雕它题材还是非常广泛的，除了我们刚才说这种薄胎的这种雕刻技术以外，它还有一种非常精湛的，就是雕锁链，就是用一整块的十条的石材，然后雕出一串我们说那像金属小锁链一样的，一环扣着一环的。 包括有很多的碗，你会发现它那个碗两边会有个小耳朵一样的这个设计啊。 对，其实在我们故宫的珍宝馆里边就有这么一个碗啊，它的也是全名比较长啊，叫和田白玉错金嵌宝石碗啊，但我简称它为乾隆的白玉碗啊，这我给它简称、 起码咱知道这白玉的产地和田是吧？ 对，是 和田玉。 对，它是乾隆时期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这个碗，而且它使用这种叫技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北京玉雕当中的这种薄胎雕的技艺。所以当我们在博物馆当中看到它的时候，你会看到它非常的薄，晶莹剔透的感觉。而且乾隆皇帝还特意写了一首诗来赞美这个碗、叫烙浆煮牛乳，玉碗似羊脂，玉殿威仪赞，赐茶恩惠师。这首诗很长啊，我们就不都一一把它说完了。但是通过这几个字您看到了它是干什么用的？ 装牛奶用的是吗？ 对的，它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所以他在御殿，就是说在宫殿上御殿赏赐茶水的时候来使用的。赏赐什么茶呢？我们现在说的奶茶。 奶茶烙浆煮牛乳。 对，乾隆皇帝既然又喜欢这个晶莹剔透的薄胎碗，他就把这首诗刻在了碗的内壁的里边。然后在碗的外壁两侧还做了两个小耳朵。 小耳朵。 这个小耳朵相当于两个小把手是一样的，还用两个小寿桃的样子雕刻好。 还是非常精细的。包括刚才马南老师提到一关键词错金。我们知道错金银其实也是一种传统的技艺哈。到底什么叫错金银呢？ 它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碗的外壁上然后做上一定的凹槽的凹陷。然后再把这个金或者银把它去嵌到这个凹缝里边，然后把它的表面再做平，也就是说这个玉石和这个金属之间形成一个平，融合成一体， 浑然一体。 对，是的。所以在这个碗的外壁和底部用了这种错金的这种工艺，然后还嵌了宝石啊。这个嵌入的宝石有多少呢？108颗红宝石。 一个喝奶茶的小碗，大家想象一下，外面嵌了108颗宝石，然后又用了错金的一个工艺。 是的， 它的材质是和田玉，所以也可以看出来，其实乾隆皇帝他自己的一个审美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向富丽堂皇一点的哈。 对，他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碗的风格叫做恒都斯坦风格啊，还是西部的这个民族风格更多一些。 恒都斯坦，这听着像一外来词哈。 对对对，是的，恒都斯坦，痕迹的痕啊，恒都斯坦指的最早呢是在1526年到 1958年之间，当时的莫卧儿帝国这个地方呢，它是在现今的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东部之间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当时乾隆皇帝怎么来命名这种工艺的造型？他为什么用这个名字来命名呢？实际上，当时有很多的词哈，他通过当时按照藏语、回语的发音，然后最后确定了这个词，叫做痕迹的痕啊，痕都斯坦风格的。 痕都斯坦风格的一个玉器，其实也会有点体现出异域风情啊，它非常的热情和奔放的那种风格特色。 对，所以乾隆皇帝曾经多次在诗中赞美哈，曾经纪晓岚的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当中就有记载，叫金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为第一。 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和田白玉错金嵌宝石碗，这是用到了我们提到的玉雕技艺，这是咱北京玉雕的一个代表作，是吧？ 对， 虽然融入了异域的特色，但是我们的工艺还是北京玉雕。 是的，我们在故宫当中除了可以看到我们北京的玉雕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扬州玉雕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的这个玉雕呢，在清朝时期乾隆年间啊，在这个当地就设有当时的玉局，那也就是说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设的这个玉局是专门来为皇家进行玉石雕刻的。 刚才说咱北京玉雕那叫玉作，这个扬州玉雕这块是玉局哈。 玉局，那在北京故宫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块非常大的石头啊，玉石啊，也是产于我国新疆的和田密勒塔山的，它有2.24米高。是的， 2.24米。 对， 大家想想啊，这跟姚明差不多高是吧？ 它的宽度是0.96米。然后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两人宽，姚明那么高。它的总重量可以达到5吨。 5吨重， 是的， 看上去非常有气势的一块大玉石了。 对，我们简称它为大玉治水山，但实际上它的学名很长啊，叫青玉大禹治水山图山子，也说这个大个儿的。那当时呢，这个石头是从新疆运来的，那乾隆皇帝看到这个石材非常的大，大原料非常的难得，所以他就钦定当时的内务府啊，从收藏的宋代的一幅书画当中选择了图稿，这幅图稿叫做大禹治水图，以它为蓝本，然后进行雕刻啊。而且当时乾隆皇帝啊，怕给它雕坏了，这么大原材料、 太珍贵了， 是啊，所以他先请这个工匠呢先临摹这幅画，画完之后呢，把这幅底衬的谱子踏在整个的石头上，然后弄出痕迹来。这个时候他还不能送走雕刻，他先请人看完这个痕迹和图纸之后啊，先来一块1:1的木头，然后用木头先雕琢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带着图纸，带着这块巨大的大石材，再带上刚才我们说制作好的木头雕刻好的样本，然后送到扬州，到这个玉局再进行实际的雕刻。 哎，这样的话起码有谱哈，有准儿。这万一哪儿皇帝不满意呀，咱还有修改的余地，万一出了什么纰漏，的确是糟蹋好材料也是。 对，所以这块石材从雕琢到完工总共用了6年的时间才把它雕琢完成。 那现在这个藏品也是在故宫博物院吗？ 对，是的，现在大家在我们的珍宝馆里边也是可以看到这块石头的。 哦，在故宫珍宝馆哈，那想必有很多朋友之前已经领略过大禹治水石的风采。 是的，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马南老师来和大家聊聊燕京八绝当中的三项。咱刚才说了景泰蓝，说了北京的玉雕，包括也聊聊扬州的玉雕哈，还剩一项象牙雕，这些也都是咱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到这象牙雕，顾名思义嘛，也可以看出来它的材质一定是以象牙为 原材料的。对，这个象牙雕呢，现在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那象牙雕除了我们北京牙雕之外，还有广州牙雕，同样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象牙雕可以追溯到大概2000多年的历史，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尤其也是到了这个 明清时期专门为皇家御用。当然象牙雕现在我们主要说的是它的技艺和传承啊，但是现在这个象牙制品是不能够在我们国内进行， 我们禁止猎杀这个大象， 对， 当然也是严禁象牙制品的交易的， 对，是的是的啊。这个雕刻的这个种类呢也是非常多的哈，比如说像雕成了这种镂空的球，就是球套球的这种镂空雕的技艺啊，那还有很多呢，比如说在故宫当中有这个整根的象牙雕刻啊，然后再不破坏它，不把它破成一节一节的啊，然后就整个你远看它是一只象牙的造型，但是你近看的时候可以在上面看到它不同的很多的这种花纹。象牙它的最表层，实际上它的牙质的表层上有一层很薄的薄膜，这种外薄膜是不适合雕刻的，也说他们在雕刻的时候需要把这层薄膜去除之后，也就是说要用牙质的中部或内部的内芯来进行雕刻。 象牙这种材质雕刻失败率是不是还挺高的？我还记得当时马南老师不是说那个象牙席它的编织啊其实就非常的困难是吧，在技术层面要求还是很高的。 对，如果用我们其实一个就是普通的话来描述，实际上它是很脆的 哦。 它如果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玉雕相比，它的那个质地硬度是不同的。然后它还会受到温度和湿度更多的变化，比如说玉雕可能它没有受到一个干湿度的一个变化，而这种象牙类制品，它还要做相应的处理，比如说它在进行雕琢，它要先设计这个图稿啊，然后呢它叫做凿火，要修出整个它需要造型的大体的轮廓。下一道工序呢叫做铲活，它会用这种小的雕刻钻或者小的雕刻刀对它更精细的进行雕刻。那最后雕刻完图案之后，下一道工序叫做磨火，也就是说要把它的表面抛光啊，打得光润，对的，然后最后才是抛光，抛光之后它才会有我们视觉上看到的这种光亮度。 经过打磨之后，古人啊他特别喜欢那种象牙的品质感，会觉得它代表了高洁，所以也是非常偏爱象牙制品。当然刚才我们也强调了象牙制品现在是严禁， 对，是的， 进行贸易的哈，这也是违法犯罪的一种行为。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当代的环境下我们怎样去传承象牙雕刻这门技艺呢？ 这个北京牙雕的这块，当时这个在清末的时候，实际上宫廷中不使用这种奢华的物品之后，实际上他在几十年当中都没有招收过新的徒弟们。在当时曾经一度的时候，他的技艺的传承人是断档的。直到1989年，基本这20年都没有招收过徒弟。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呢，我们的北京的这个象牙雕刻厂也做了这个招聘啊，在我们2009年的时候招收了一些专业 的学生， 对对对，新毕业的学生，而且呢还按照我们这个中国匠人的精神，师徒口口相传的这种方式，所以也进行了拜师仪式。当然呢也有我们这个现在的这种签订协议合同的这种劳务合同，当然这种都是有的，当然还是尊师重道，按照我们这种古老的这种方式。 所以在新的时代下，可能象牙雕刻在练习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其他的一些替代的手法，替代的练习方式啊，但是这门非遗技艺还是会传承下去的。 对，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马南老师做客到我们的周末活力派。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聊故宫当中的非遗，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燕京八绝当中的三个传统的技艺，分别是景泰蓝、象牙雕和玉雕。那么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邀请马南老师来和大家聊聊故宫当中的非遗技艺、非遗项目，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也欢迎您下周继续关注我们周末活力派。接下来是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是一周活力资讯，咱稍后见。 我们聊些有趣的事情，别把气氛弄得如此低沉，我知道这几天你心烦，每个人的活都不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没有什么不解的难。 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我们聊些有趣的事情，别把气氛弄得如此低沉。我知道这几天你心烦，每个人的活都不简单。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现实生活本来已很累了，把你的手给我吧。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早早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现实生活本来已很累了，把你的手给我吧。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一周活力资讯，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冬奥方面的消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的底部是一块标准的足球场，场馆主设计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力介绍说，这一足球场达到了国际标准，观众区可以容纳近10000名观众。秉持可持续的理念，冬奥结束之后啊，也可以充分的利用奥运遗产，而且周边的配套设施也将逐步完善。太子城高铁站投入运行之后，游客朋友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实现北京和崇礼之间的往来。从太子城火车站到雪如意，出租车只需要10块钱。如果您觉得呀，跑一趟只看见雪如意不够过瘾，那么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以及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就环绕在雪如意的身旁等着您。冬奥会之后，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也将拆除绝大多数临时建筑，打造成一个巨型的冰雪乐园。此外呢，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也将为延庆赛区留下珍贵的奥运遗产。目前延庆区正在以场馆为重点谋划赛后利用，以延庆赛区核心区为基础的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将在明年的5.1盛大开园，为八方来客提供国际化的滑雪旅游度假体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北京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也是分布在延庆区的三大冰雪设施和场馆。赛后会利用这三大中心的硬件设施优势，延庆区也会打造成国际级的训练比赛基地，达到举办高标准国际赛事的水准。再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步对外展示北京红色旅游资源，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北京红色遗存》为基础，联合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北京红色旅游地图》发布了，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建活动以及市民出游提供精确的指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记者在现场也拿到了一份《北京红色旅游地图》。可以看到，正面包含了本市120家红色旅游景区、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以及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分布信息。 地图背面印制了九条北京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 在我们这个地图这个展示这些红色旅游信息的同时啊，我们也推出了九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也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觉醒年代之旅，就是从北大红楼开始。那么实际上是给广大的市民游客提供一个红色旅游的出行指南，也是给各级党组织啊，还有团组织开展党建团建活动也提供一个参考和借鉴。 发布会上，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美团还共同发布了最新版北京红色旅游大屏，分享了2021北京红色旅游数据报告。 上海量的评价数据当中分析，热词有中国共产党、胜利、红军、感恩、成功、幸福生活等等，字字句句都体现着网友的红色精神和家国情怀。 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平台已经收录的红色景区85个，占到总量的70%以上。平台上红色景区多分布在东城、房山、朝阳、西城、海淀等区。今年1到11月份，通过美团平台预约红色景区游客共计210万人次。榜单中，故宫博物院、卢沟桥、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等人气较高。美团公共事务总监严博表示， 我们为红色景区提供一些数字化、智慧化、运营升级方面的一些知识培训啊，希望通过我们平台等等一些硬件，还有一些大数据产品、软件方面的支持，帮助红色景区提高它的运营水平，能够更好的为市民游客提供便利化的旅游服务。 房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游客服务中心负责人邢楠楠告诉记者， 房山的旅游资源都列在了地图上，排名也比较靠前。比如我们那个红歌诞生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这是一个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后也在地图上。房山呢，就是面积比较大，然后资源比较零散，有这样一份地图呢，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来我们房山的资源是如何分布的，然后出游也比较方便，然后欢迎大家来我们房山打卡红色旅游。 再来关注两部动画电影，今天《摇滚藏獒：蓝色光芒》正式上映了。热爱音乐的狗狗波蒂和伙伴们一起踏上了音乐逐梦之旅。在发布的终极海报当中，热爱音乐的狗狗波蒂站在中心位上欢乐领唱，而其他的小动物也纷纷大展歌喉，把专属于孩子们的音乐派对氛围拉满。在影片当中，各种萌趣的角色、欢乐的冒险故事、暖心的友情、亲情元素和动感的音乐，让影片也赢得了国产音乐动画电影天花板的称号。那么作为一部亲子动画电影，《摇滚藏獒：蓝色光芒》不仅带给小朋友们欢乐，还启迪了大家的梦想。在影片举行的超前观影活动上，不少观众也提前感受到了这场音乐派对的欢乐氛围。此外呢，前不久，也就是12月7号，国产原创现实主义喜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也在全国上映了。这部电影讲述了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阿狗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下参加了舞狮比赛，经过重重的磨砺，最终凭借着满腔的热血和冲劲儿，成为自己心中雄狮的热血励志成长故事。作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现实题材动画，具有深刻的现实内涵，这部电影呢也和以往同类题材相比，在精神层面上做了更加深化的情感塑造。人物啊，不单是单薄个体的少年成长，而是通过平凡少年在曲折人生中的崛起故事，真实地剖析了小人物的心理，引发大众对于现实生活的高频共鸣，传递出任何人都能勇敢追梦，都能创造奇迹的情感内核。而且影片啊，也把醒狮这一中华传统文化标志融入到了故事的起承转合当中，而且对岭南地域特色中衣食住行的烟火气、市井气刻画细致入微，精益求精。最后是演出方面的消息，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已经上演了21年的经典作品。那么今年呢，它也将迎来首个官方授权商业制作演出的中文版本。12月24号到2022年1月2号，这部剧中文版将会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安云嘎、徐瑶将化身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演一场爱情大戏。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来源于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他的法文版音乐剧从2001年首演以来，巡演的足迹遍布了40多个国家，也被改编翻译成英、德、韩、日、西等10种语言。 那么它第一个中文版的诞生由法语原版主创编舞家波塔尔担任导演，他将让全剧24段类型鲜明、风格各异的舞蹈有更加立体和动人的呈现，编舞和动作设计也融入了独创性极强的中国元素。这次中文版制作的主创阵容也是十分的强大，艺配团队由梁芒、戈特和商联三人组成，中国知名音乐制作人、乐队总监刘卓将会担任音乐总监和编曲。而演员方面有4组罗密欧和朱丽叶组成，其中安云嘎和徐瑶的版本是浪漫梦幻版，而李晨曦和赵家靖云搭档为诗意纯洁版。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思农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咱下期节目再会。 翅膀自由飞翔，让阳光照进我们的胸膛，路就在脚下，从未彷徨，朝着那心中不变的方向，拍拍肩膀抖落风霜，把信念装进我们的心，想在前方，冰雪闪亮，不同语言汇聚相同的力量，我们一样不敢平常，赤子之心依然滚烫，哪怕流过泪，哪怕受过伤，不忘初心的